幸福了我很久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李慧珍。 Bye.

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 Thank you.